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是啦，今个礼拜呢咁就上咗咩戏呢 二十世纪少年啦， 二十世纪冇错啦，咁我哋 最大嘅宣传啦，近期。 冇错，咁呢套日本嚟讲呢应该係继死亡笔记啦之后，即係比死亡笔记更加厉害嘅一套 日本电影啦。咁宣传啊、卡士啊、制作方面都比死亡笔记大㗎喎。咁但係能唔能够喺香港形成一个热潮呢咁就未知之数啦，因为都係啱上咗几日。 好似都係会去死亡笔记咁拍几套係咪呀？ 呢套係三部曲嘅、因为个古仔一路去到讲到2015年嘅。係啦係啦。其实佢呢集已经有少少头同尾已经係讲咗㗎。但係中间主要都係发生喺97年至到2000年之间嘅一啲事呢。係啦。同埋一路係咁 flashback 返去佢呢个1969年嘅夏天嗰、暑假。係啦。咁大家可能唔係个个都有睇过漫画啦，虽然好多人都睇过。嗱咁呢套戏呢我只係觉得係一套 fans， 即係做俾 fans 嘅 movie 嚟嘅。 点解呢 嚟呢个一阵讲啦。咁除咗呢套戏之外呢另外呢上个礼拜大家唔知有冇睇到神探伽利略啦。 係 啦星期日，咁今个礼拜当然继续做第二集啦。咁我哋一阵亦都会讲少少个神探伽利略㗎喎，因为原来呢嚟緊亦都有一套电影就係上画嘅。係咁同埋呢原来上个礼拜我哋漏咗同大家讲嘅呢就係呢个嘅 Terminator 嘅电视版喎。Sarah Connor Chronicle， 咁原來上個禮拜一已經做咗第一集啦。咁如果大家冇睇到，真係 miss 咗啦。因為其實最好睇咧就係第一集，因為咧佢完全係拍翻好似T2 入面嗰啲咁嘅場面啊出翻嚟。第一集真係得嘅，真 係 得嘅。不過咧第二集一路咧就開始就變咗電視 feel 啦。 順帶一齊就美國已經播到第二季嘅第三集啦。 我第二季開始咗播啦， 開始咗，第三集先播咗。 咁遲啲睇咗之後咧，唔止話 Hero 好 似話 都開咗， 係。咁我哋遲啲同大家報道 下，做咗兩集啦， 係啊，報道下新嗰啲啦。咁我哋一陣講講。 一開場都幾有型 嘅。係，一陣講翻呢幾套嘢咁樣嘅會。 OK， 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一串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好，咁有乜嘢就 email 我哋啦。OK， 等你嘅來信嘅。OK， 咁我哋講返啦，係咪講二十世紀少年先呢？有排講㗎喎。 冇所謂啦。 冇所謂，今日預咗啦係咪？ 係 主題嚟㗎。OK， 咁韓永未睇電影未睇。 未 漫畫立過係咪？ 立過第一集喎，因為實在太長啦。係咪25本呀好似。 哇唔記得，因為我都冇睇曬㗎。 我唔記得廿幾本。 實在太長啦。係啦。咁好，咁電影版呢，咁聽聞呢就同呢個漫畫版係相當似㗎喎。咁睇佢哋介紹呢就話佢差唔多跟住嗰啲分鏡嚟拍咁滯㗎。係 啊。 係啊。咁所以菩薩直樹本身係好滿意嘅，因為係嘩直情係即跟足原著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我話呢套係一套 fans movie 就係咁解。咁如果你係睇開漫畫嘅 fans， 你會好開心㗎喎，因為你真係睇返佢可以點樣重現返。 但 係 啲主角啲造型仲唔到，因為有幾個都幾騎嚟喎，超級 巨人啊，大 舊啲啦， 係 啦，青蛙嘴啦。咁嗰啲冇辦法呀，因為佢呢電視，佢呢電視台呀，可能大家唔知道呀，其實係呢個日本電視台係嘛，日本 TV 啊，35周年紀念嚟㗎喎。係啊，其實呢個應該係電視台發版出嚟拍嘅一套電影嚟㗎。係啦，咁所以你變咗你有啲人話點解有啲似啲電視劇 feel， 咁其實係有啲㗎。 其實仲好，因為日本戲一樣俾我感覺都幾 悶啊嘛。即係如果正式電影啊， 幾王家衛啊， 幾王家衛。係啦，咁導演係邊個呢，就是提幸彦啦。咁提幸彦大家唔知識唔識啦，其實就係之前拍過呢個 Trick Fix 啦吓。 Trick 好似三輯添啊。 係三輯。 係啦，其實算係一個 兩個電影版 鬼才嘅導演嚟㗎，即係如果以現代嚟講。咁你 Trick 其實呢就令到兩個即係本來 浮浮沉沉啦，阿寶 沉曬嘅兩個男女演員，突然間變翻紅星喎， 中間都唔算 都沉曬，得啦，之前啊 ，OK， 之前， 而家梗係紅到爆啦， 或者中間有幾支就係 中間 有幾位，有幾位就係阿士，我 Miss 係大佬嗰套 ，Miss 係大佬 ，Miss 係大佬，其實係拍完 Trick 受歡迎之後先揾翻佢做嘅， 係， 其實你講可以講咧 ，Trick 係佢第一套做女主角嘅電視劇添。以前嗰啲全部做人阿妹啊， 做 人第三者 啊， 好慘，其實幾靚㗎。以前嘅仲加由於為講真， 嗰陣係妹仔喎，你講。 以前靚女添啊，我而家就覺得反而嚴老咗啲啦，係啊。不過演技係一流㗎， 咁阿布寬就唔使講啦，係以前即係 Man's Law No 封面特約啊 model 啊，係啊，以前我哋睇呢個 Man's Law No 嘅年代當然好耐啦，你唔係佢就另一位有啲木村同啊西城秀樹之間樣嘅另一位男 model 啦，好型㗎。 年輕時代阿布寬的確 好有型， 因為又高 又 大又 man。 真係好有型嘅，大家如果揾得到舊嘅 Man's Law 都睇下封面，一半係佢嚟嘅。 咁啊，言歸正傳啦，就廿世紀的少年， 二十世紀少年係咪？係。咁你又點樣嘅咧？就係投資咗60亿 yen 啦，總共用咗300個明星啊。咁喺34個國家同42個公司喺度爭奪嘅一套電影嚟喎。 咁真係都幾犀利喎。 係啊，咁佢喺呢個紐約啦、倫敦啦、巴黎啦、北京啦、曼谷拍攝嘅。 哦，即係呢外景都真係有咁多地方。 有，但係咧係咪佢拉隊去啊？定係純粹係叫做嗰邊外判啲嘢咁樣？因為我見佢今集咧都有影一啲外國嘅。 因為今集應該淨係泰國出現過啫。 啲演員係咯，幾個啫，係咯。主要都係風川月司啊。咁其他人暫時未去外國嘅，全部都喺日本嘅。咁但係下一集開始。第二集開始咧就比較國際化啦，因為朋友組織已經成為咗正式嘅政府啊。OK， 咁亦都係開始有啲咩暗殺教宗啊，開始有啲咁嘅事件啦。咁或者大家可能完全唔知我哋講乜喎，如果冇睇過漫畫都未睇呢部電影嘅。咁其實大概 或者大概交代一個故事講乜啦？ 大概交代一個故事講乜？係定係我哋講一講佢故事嘅形式，其實類似乜嘢先 啊？好啊。 咁其實咧。大家都睇過好多懸疑推理嘅劇啦， 金 田一又好，或者正式嗰啲咧，或者 金田一耕作啦， 係啦。咁佢有個乜嘢嘅模式嘅呢？就永遠一條 formula 就係咧，喺一班固定嘅人裏面 揀個兇手出嚟啦。 冇錯啦。咁而中間咧，其中一個就係兇手啦。咁嗰種通常玩嘅就係困獸鬥，但係呢一套戲咧，佢就唔係困獸鬥嘅喎，係一個好開放，即係成個地球。 咁但係都係有一班疑犯， 冇錯啦， 疑犯係鎖定肯定 係。係啦，就邊個咧？原來就係佢哋小學嗰集朋友，嗰集同學仔啦。咁點解會係佢哋會覺得係咁嘅？因為呢個朋友組織所用嘅一個徽號啊，就係佢哋細個只有佢哋先識得嘅，佢哋朋友之間先認識嘅，佢哋自己設計出一個 logo 啊。咁就係一個手向天指向天啦，同埋有隻好大隻眼嘅。咁如果大家睇個 poster 就見到啦，有個蒙面人。個面上面就有個咁樣嘅 logo 嘅，咁嗰就朋友組織嘅 logo， 同時亦都係佢哋細個六年級嗰個夏天創造出嚟嗰個佢哋朋友之間嘅 logo 喎。 係咯， 咁當然當時佢哋係一個 基地嘅組織啦。 唔係做啲名嚟嘅，佢其實只不過喺個草地嗰度將啲草啊，佢啲草高嘅 ，OK， 扎扎埋埋，咁佢就捐入去裏面，咁就當係一個秘密基地，係冇錯啦。咁其實嗰度我相信都係佢哋喺佢住嘅附近嚟嘅啫。OK， 咁佢哋套用咗呢個形式，就係喺一班人裏面你要估邊個兇手啊嘛。 當然啦。 咁其實咧，朋友咧就肯定係佢呢班嘅同學裏面其中一個嚟嘅。其實咧。應該咧 ，poster 裏邊已經其中一個已經係㗎啦 ，OK。 佢最初嗰陣時係小幾， 好似小六咁上下。 哦 ，OK。 係啊，唔好肯定，因為即係嗰陣時小五、小六，因為跟住就升中㗎啦。係。係因為佢跟住係2007年就講去萬國 啊 嘛，萬國國嗰個，唔係萬國國都未散開，再之後咯。咁所以嗰度係六年級嘅應該係。 係。 咁就好啦，咁就講咩嘅呢個故仔？咁就係主角啦，咁香港亦做劍刺咧，其實好多個譯名嘅喎。咁首先呢係講佢即係點講呢，即係佢影佢即係細個啦，即係細個人未係好細嘅，中學咁佢就好鍾意搖滾樂㗎喎，咁就講佢綁起咗個播音室裏面嘅同學，跟住間粗就播咗隻歌，就20世紀少年啦，原來一隻歌嚟㗎，係英文嘅歌嚟㗎，即係 rock and roll 嘅歌嚟㗎，係啦，咁就今個戲嘅主題曲 開場 係呀，咁樣㗎嘛，係嘛，類似咁㗎，係嘛 ，OK， 咁就。開始咁佢播完呢個歌咧，就發覺咧，佢以為呢個世界會因為佢播呢個歌而改變啊。咁跟住佢就話，原來呢個世界係冇變過嘅。咁但係原來佢係錯㗎喎，因為咧係啦，因為咧後來個電影到第二三集就知道咧，原來佢播完呢個歌之後咧係有啲嘢發生咗嘅。咁但係而家呢套戲咧未講嘅。OK， 咁你都唔喺度爆住啦。OK， 當然。 咁 OK， 咁跟住鏡頭一轉就影翻呢個細路仔，咦，竟然變成一個大叔喎。 阿叔啦。 係唐澤壽明，仲喺度俾人鬧緊喎，俾個上司。咁我唔知算唔算上司啊？因為係佢 franchise 出嚟嗰間叫做 合作夥伴啦，都唔係上司。 唔係啊，佢 franchise 上面嗰啲公司嚟㗎嘛。喺度省緊佢喎，話你哋梗係營業率梗係差啦，你哋睇你哋個面口， 啊、你講句歡迎光臨嚟聽下，哇！你講成咁嘅，跟係咁乜嘢都散佢咁啦。誒、後面嗰、那個後面嗰個女士，你講一次俾我聽。咁其實佢自己經營嘅啫嘛。咁跟住又好差啲態度，唔掂嘅原來咁咁。 即係家族嘅。 係啦，冇錯啦。原來咧日本啊，嗱呢啲又可能又要扯開講，因為呢套戲咧其實好多好多嘢咧，佢係用翻 現實嘅日本 一啲日本嘅一啲歷史上面嘅嘢㗎。係。咁佢哋嗰個嘅 supermarket 咧，其實前身就佢哋家族經營嘅酒館。賣酒咧，賣酒嘅一個即係叫做雜貨店咁啦，咁原來咧，日本嘅便利店咧，佢哋就唔係好似外國咁嘅，就重新租個地方咁嘅，因為咁樣唔掂嘅。當時未發達嗰陣， 鋪下邊 係。係啦，咁咧就嗰時就揾翻一啲咧已經本身係經營緊雜貨店啦，或者係一啲酒館咧咁樣嘅即係啲咩家庭式經營嘅，就嬲佢哋轉型，就做呢啲嘅便利店啦。咁佢就咁、okay ，但係嗰時咧就好成功咧，咁就好短時間咧就擴展啦。咁呢個71日本嘅71就係咁做起嘅。咁但係呢個當然係另一啲嘢啊，同 其實順帶一提，因為點解咁咧？就因為80至90年代咧，突然間Sake或者啲日本酒嘅銷量好低，所以嗰陣時啲酒商係搞好多兼並。本來Sake唔應該加果汁啊，或者凍飲嘅，所以都推出一啲咁嘅飲品。 OK， 咁當然咧，呢、這個故事講佢就唔係嗰個時間嚟嘅，佢已經係97年㗎啦。我相信佢都係啱啱轉型做， 啱轉型啦， 呢個超市呢個便利店嘅啫。因為之前佢家姐仲喺度，佢家姐唔係走咗好耐啫嘛。咁、哦、即係佢家姐走咗佬啊，咁就低低咗 BB 女俾阿電視啊， 那個嘉南。 加南個 BB 女咯， 加南 係咯，俾佢湊嘛，咁佢都係啱啱走嘅啫，咁相信佢呢個地方轉型都係呢幾年嘅事啦，咁相信都係97前後嘅事嚟嘅， 差唔多咯， 係啦係啦，咁佢就唔係我哋講嗰年代轉型嘅，不過就題外話講少少，咁咁佢係咁俾嗰個 franchise 俾佢嗰個公司鬧啦，咁樣。咁佢叫好似叫 King Mark 咁樣嘅類似咁佢嗰個名係、哦、即係影射啊，其實少少 K 字頭咁上下嗰個 Mark 啦、啊。 K 字頭、哦、 OK， 咁跟住咧就好無奈㗎啦。咁跟住有啲差人咧無端端有人問話喎，咁當然係想即係攞少少資料啫。咁佢就發現咧，原來佢有一個客仔，咁啊叫做敖島先生啦，其實一個博士嚟嘅。 係 啊，竟然話佢全家失咗蹤喎，佢就大鑊啦。咁啊，原來咧仲爭好多數，未俾錢，咁佢走去嗰度睇啦，想收數定睇下咩事啦咁。咦，去到嗰度當然啦，冇曬人啦，人哋都話成家失曬蹤啦。咁啊，俾佢發現咗咧，個牆角落即係外邊外牆啊，白色嘅，咁畫咗呢、這個冇錯啦，就係佢哋細個時候畫嗰個大眼睛，一隻手指向天個標誌，亦即係而家。朋友呢個黨嘅標誌，咁、嗯、當然啦，佢原來好背嘅喎，佢聽都未聽過朋友呢個組織㗎。 啊，咁一個宗教教團啊嘛， 係啊，一個宗教教團，當時未組成呢個有民黨嘅，因為後來佢變成咗一個政黨嘅。咁、啊、當時呢個組織開始嗰陣未嘅，未有嘅 教 團咁咧，其實咧有少少影射當時嘅。麻原彰晃嘅係毫無真理教，即佢呢個漫畫開始寫嗰陣係咁諗嘅 ，OK。咁、當然後來你可以諗好多沙士好多再嗰啲嘢啦 ，OK。咁就好啦，咁跟住唔止喎，咁跟住佢哋後來有個同學會啦，同學會就見翻好多小學同學啦，咁多人去到。全部都唔認得啦。 咁你由一個十幾歲到 唔係啊，係幾十歲， 幾歲到接近四十歲嘅阿叔，梗係冇啊。係 啊，咁都係佢有幾個熟朋友，佢係認得嘅。唔係嗰幾個熟朋友仲 friend 嘅，到而家都仲接近來往嘅。 O K 啦 嚇。係啊，仲喺隔離街啫嘛。嗱，肥仔遠尾啦， 係 咯。原來佢好受女仔歡迎㗎，點解咧？因為佢原來開間呢個文具店啊。其實佢就話唔係，我間咩文具店，間精品店。咁原來吸引咗好多少女咧，成日出去買嘢嘅。佢樣子不好嘅自己。 哦、 OK， 咁就相對嚟細個咧，你睇咧嗰個肥仔肯定溝唔到女，係嘛？件次咧，原來細個咧已經係嗰啲細路仔嘅領袖嚟㗎咯，個個都係攆住玩。 變咗極之凹凸。 係啦，冇錯啦，大個都反而完全相反喎，變成一個氹友咁啦咁其實呢樣嘢亦都係佢中間即係想講，同埋咧可能有好多讀者啊，係如果差唔多呢個年紀，可能都會有啲同感，即係細個。即係點樣都好啦嚇，大個其實你咪係打份工係嘛， 都係社會其中一環啦，一個齒輪。 咁當然有冇抌到呢個程度，咁當然都可能 㗎。咁、其實都唔算抌一間鋪頭嘅老闆仔，都俾好多人好㗎啦。 咁如果你有去過同學會呢樣嘢咧， 咁可能你有時自己都有啲咩感覺㗎。 當然啦，係。 呢個因為做咗好高級，呢、這個做咗 CEO 添嘛，係嘛？咁你咪會覺得自己有啲自卑感啊？其實呢樣嘢咧，佢係真實上面係有嘅嘢嚟㗎。同埋阿菩薩直樹自己都話咧，呢、這個古仔入邊有部分嘅嘢係佢自己真正嘅經歷。 哦、 當然呢啲部分相信都係嘅，係啊係啊。咁當然嗰啲 漫畫家都唔抄㗎喎。 佢唔算差嘅，但可能佢啲同學變咗 CEO 咧，係、嗯、嘛，或者更成功嘅人咧，係嘛？ 係。 咁 OK， 咁繼續講啦。咁後來佢喺同學會裏面咧，佢初初點解要去呢？原來佢就以為佢一個女同學會去嘅。 哦、啊。 咁就係呢個嘅呢個嘅雪露啊，其實就係 上 盤貴子啊。咁就點知上盤貴子冇去喎？咁當然啦，佢喺度係咁順量認翻人啦，你係邊個？你係邊個咁啦？咁但係咧，同埋仲有一樣好緊要嘢發生就係、是，原來喺裏邊咧知道咗一件新嘅消息，就係話 同學死咗， 冇錯啦。咁原來就係呢個以前叫做當期，佢哋香港唔知點解譯做笨蛋咁樣嘅。一陣阿韓永解釋一下咧，原來同一個 card game 有關嘅係嘛。咁呢個當期咧，即係笨蛋啦嚇，就死咗咁樣嘅。咁跟住佢哋就講起啦，哇！原來而家即係有個好似佢哋覺得係邪教咁嘅興起啦。咁佢話佢哋自己裏邊都有好多同事啊咩啊咁加入咗啊點啊點咁講起呢件事。咁你件事就開始回憶翻好多佢哋童年嗰啲發生啲事嘅。系啊，咁其實套戲本身好成日 flashback 噶， 系 啊，成日都 flashback 翻去童年，咁我又唔信咁啊，次序講啊，因為咁好亂嘅。OK， 咁跟住嚟嘅事咧，咁當然佢亦都揾翻呢個嘅，啊應該話阿雪露嚟揾佢啊，因為雪露亦都聽到一啲咁嘅消息啦，佢亦都開始去調查啦。因為雪露做乜嘅咧？原來佢係 海關 冇錯啦，喺機場度翻工嘅， 碰殺案啫，而家。 唔知道他待多事啦，係咯，你待多事咧嚇。咁原來佢亦都關，即知道有點樣事，咁所以佢就反而主動即係揾下件事啊，咁樣咧。咁跟住後屘佢就開始查啦嚇。咁跟住成班人咧叫咗走翻出嚟啦，咁啊話要掘翻以前個餅乾罐啊，即係所謂嘅 time capsule 啦。咁啊記唔記得大家嗰時埋一邊啊？咁跟住佢走翻，死啦！起屋添咁，跟住話唔係嗰個嗱嗰個有個菩薩咁嘅像㗎、 哦， 即係嗰啲拜神，哇！隔我哋埋喺嗰度啫嘛，隔離個好彩個空地仲係地咁，因為結果就喺嗰笪地度係咁樣掘啦，咁好笑喎！你見到幾個大人穿曬西裝喺度喺度掘泥，咁嗰段我都笑出嚟睇，但係最尾當然掘到嗰個罐出嚟，咁結果裏面第一樣攞出嚟嘅鹹書一本啦，好笑嘅，咁跟住再其他嘢啦，咁就揾咗好多嘢之後咧，嗰本所謂嘅預言之書啊，即係佢哋細個寫嗰本預言之書啊，其實中間咧就係講到好啲咁嘅病毒啊啲咁嘅嘢，咁就揾唔到出嚟喎。咁但係咧佢哋揾到一樣係咩咧？就是、一支旗，就係當年即係嗰支佢哋嗰支佢秘密基地好大支嗰支旗，咁一打開就係朋友呢個 logo 啊。其實佢呢套戲咧好強調。朋友的 logo 嘅，啲音樂一每到嗰度咧，就會突然間冇咗聲，變成一個寂靜咁樣嘅。咁當然啦，咁故事都繼續發展落去啦。咁預言之書就係佢哋細個嗰陣幻想出嚟啦，就當佢哋嗰九個即係兄弟啦嚇，算係其中一個女仔就係雪露，佢當佢男仔嘅，因為好好打嘅喎，雪露裏面最好打嗰個嚟嘅喎，你真係唔信喎，好打過曬佢哋嘅喎。咁當然裏面仲有另一個角色好打就係呢個所謂叫洛仔啊，咁後來再解釋咧，佢而家就唔喺日本嘅，唔失咗蹤嘅初初係，咁就講佢哋開始調查啦，咁預言之書就講佢哋細個幻想出嚟嘅一啲嘅事，其實就當大家寫個同人誌咁嘅啫，咁啊即係一陣間或者詳細再同大家講預言之書有幾點係乜嘢咧，當然係關乎咗，或者而家講啦唔緊要啦，預言之書就講乜嘢咧，咁就係呢個嘅細菌兵器。散步啦嚇，咁第一個賴嘢嘅就係呢個 San Francisco 啦，咁第二個就係 London 啦，係啦，咁第三個就係大阪喎，咁跟住第四個就係一個機場啊，嗱佢冇講邊個機場嘅嗰時嚇，咁再跟住咧就係呢個嘅國會啊，國會大樓啊，係 啦，機械人， 咁再跟住就係咩發生咩事咧？就係呢個東京出現呢個巨大機械人喎，係啦，同埋世界各地嘅細菌亦都即係遇到細菌襲擊，冇錯啦。咁最後一個預言就係乜嘢咧？就是、九人之戰士啊，會走出嚟同佢對抗。咁、哦、其實佢就梗係講佢哋啦，佢細個幻想佢哋就係超人啊，冇錯啦，戰隊咁樣啦。咁就預言之書去到呢度咧，就冇噶啦喎，就去再掀咧就白紙啊。當然咧，預言之書唔係寫嘅，係畫出嚟嘅。O K， 係公仔細路仔揾個畫簿去畫出嚟一啲圖畫嚟嘅。咁當然佢哋嗰時初初掘出嚟嗰陣揾唔到預言之書，佢都唔記得曬裏邊啲內容啦。因為其實就唔係佢哋一齊畫 嘅， 即係或者你講一句我講一句嗰啲咧，咁其實大家就冇一個成完整嘅 picture。咁好啦，咁到咗中途咧，咁即係 真係發生事啦。咁首先當然聖病真係賴咗嘢啦。咁跟住佢亦都遇到一個由朋友組織走出嚟嘅一個即係叫做叛徒。係啦。咁、那個叛徒竟然承認咗呢個當期係佢推落口㗎喎。咁、但係後來佢就後悔啦，亦都反省咗，知道原來呢個朋友組織都唔係好嘢。咁就走出嚟想即係揾呢個建設，因為佢朋友成日都提住呢、這個建設其實就係呢個預言之書嘅作者嚟㗎。係啊。呢、這個即係電視，即係佢真正寫咁嘅預言之書嘅人。咁、佢走出嚟揾佢，叫佢阻止朋友。佢話原來佢係真係想毀滅世界咁咯。咁、結果成件事咁就開始啦，同埋亦都交咗一支所謂嘅死光槍俾佢。 嚇、死光槍。 係啊，但冇用過嘅成套戲。OK。係。咁佢叫佢咧，只可以用危急不等攞出嚟用嘅啫。咁可能只可以射一槍咁之類啦。係。咁啊，咁跟住咧，亦都 introduce 另一個角色咧，就係叫做神仙啦，神樣啦，咁係咩咧？就一個乞衣嚟嘅，但係咧佢真係有預知能力嘅喎。 哦， 係啊，咁呢、這個呢一集暫時你未知佢嘅來龍去脈，原來咧你睇到第二套戲嗰陣咧，原來以前係曾經係有錢佬嚟嘅，係啊，即係而家破咗產咁樣嘅，咁、以前亦都憑住佢嘅預知能力咧去發財嘅。 哦， 係啊，咁但係呢個唔講住啦嚇 ，OK。佢憑住開呢個保齡球場呢個事業開始嘅。 保齡球場就係佢哋個基地啦。 冇錯啦，佢嗰時就鏟咗佢哋嗰笪地，就起咗保齡球場嘅曾經嚇，曾經啦嚇嚇。咁好啦，咁 繼續。 係咁，其實如果唔講曬啦，咁其實成件事咁繼續查落去，最尾咪真係講到真係出現嗰個巨大嘅原子力機械人咁啦。咁佢哋亦都真係組織翻，嗱當然就唔齊人啦，冇九個人，因為咧阿當權死咗啦。咁另外有另外一個咧就冇出現過喎，淨係喺細路仔嘅回憶度出現過啫，而家唔喺度。咁呢個就叫唔知金一定叫乜嘢咁樣嘅。咁佢叫金野裕一啦，佢嗰個原名。咁呢個咧就是、後來喺第二三集會出現嘅 DJ 啊，係個 DJ 嚟嘅。 DJ 嚟 嘅。係啊係啊係，但係而家未出現翻嘅。咁呢兩個人因為唔見咗嘅時候咧，咁就由呢個服部啊嗰啲咁頂上去。咁服部同我哋本來就唔係話咁 friend 嘅啫，即係唔係佢嗰九人之戰士裏面其中一個嚟嘅，冇、錯。咁大家唔知有冇啲頭水知道朋友係邊個啦 ？OK， 咁大家 睇個漫畫其實 大家估嗱，當然咧導演就講過啦。今次朋友嘅真正身份咧，可能同漫畫係唔同嘅喎。 咁、 啊，可能 要改。入場如果 冇錯啦。嗱，同埋仲有個朋友原來有第二個朋友嘅喎。 哦， 係。即係當第一個朋友死咗之後咧，仲有第二個朋友嘅。咁所以呢啲真相咧，可能有所改動都唔定啊。咁所以大家都照睇啦，即係 fans 照睇啦。咁其實唔緊要嘅，故事係一樣嘢。講故事嘅技巧又另一樣嘢 ，OK？ 咁大家睇下今次嘅導演 表達出嚟嘅，呢、 這個故事講得精唔精彩，拍出嚟好唔好睇啦？知道咗個謎底都唔緊要嘅，係啦係啦係啦 ，OK？ 咁就其實故事有冇補充啊？其實 冇乜特別啦。 係咯，咁最尾嘅件事就同朋友就消失咗喺呢個大爆炸裏面啦。咁其他人亦都佢冇講啦，就應該就俾人拘捕咗啦，係有部分咁當然故事到最尾呢就講返2015年嗰個 BB 女呢，即係加南呢就大過咗啦，亦都代替咗建設呢成為呢個反朋友嘅呢、這個組織嘅領袖。咁繼續俾人追捕咁啦，故事就完啦。 已經做咗執政黨啊，其實 有係呀、 有 執政黨啊，日本佢話晒事㗎啦，但係係咪世界咩話事未我就唔知，因為未知嗰度係點樣嘅。係啦，咁故事開始嗰陣呢亦都提過啦，頭先我冇講話有個漫畫家，佢故事開始嗰陣咧，其實就講一個2015年咧有一個海中心嘅一個嘅監獄啊，係啊有個監獄嘅，咁就裡面咧就困住咗好多嗰啲即係反朋友嘅，即係一啲異見分子咁樣 啦， 咁裡面咧有一個嘅漫畫家嚟嘅，佢自己喺度即係自己講，因為佢同隔離嗰喺度。傾偈啊，同隔離倉，佢唔見唔到樣啊，大家都 OK。咁就話原來，哇！我真係唔好彩啊，我畫咗個漫畫啫。咁呢個漫畫家都係叫郭田啊。 郭田。 係啦，咁其實呢個一陣先講，其實呢個形象係邊度嚟啦？咁就其實係後來啊加南嗰啲即係隔離鄰舍嚟嘅。係。咁就佢有三個人嘅十 pose， 咁其中一個啦。咁佢畫咗個漫畫咧，就係點知咧就無意中咧就揭發咗阿朋友嘅一啲嘢嘅喎。咁結果俾人拉咗啦，咁佢哋就即係藉口就話佢犯咗呢個咩？新青少年保護育成條例 ，OK， 好奇怪啲名啊，咁啊拉咗去坐監咁樣嘅，咁啊你點判幾耐咧？80年喎，係啊，即係唔俾你走噶 ，OK， 咁當然啦，故事後來講我哋係逃獄成功嘅，冇錯啦，咁樣咁呢、這個呢一集未講到啦， 咁對面嗰個囚犯最尾亦都即係見唔到樣子，最尾亦都影一影俾大家睇啦。原來就係風川月司啊，係啦，就係樂仔啊，亦都裏面一個最好打嘅角色啦。係啦，咁一陣我哋先同大家講翻到底佢哋啲角色係影射緊一啲乜嘢嘅人物啦。OK， 因為原來裏面有好多咁嘅密碼嘅喎。OK， 咁韓美有冇補充啊？或者有咩想知道關於二十世紀少年？ 其實套戲個拍攝方法是怎樣呢？是不是很交錯幾段不同的時空啊？ 時空哇，交錯都很重要的。但 這樣是很難拍的，當你看回現在這套無面超人，你就知道多恐怖啊，可以做到。 不是因為很難拍得好，是即是你拍得好就沒問題的。那他現在很多時候都是呢，有些東西他見到，或者有些東西他即是引發啊，主角啊，電視他就回憶這樣的，那他就不是無端端的。咁、 okay. 所以其實係都有關聯嘅，同佢發生 嘅，係啦，幾好嘅。 我自己覺得係 OK 㗎啦，因為呢套戲咧，其實之前啲人係話係唔可能拍成真人電影嘅，啲人係話，咁佢哋而家都已經係盡佢哋嘅力去拍㗎啦、 okay. 因為其實係好難去即係現實化嘅，老實講。 交錯又多， 交錯又亂，係啦。咁同埋我發覺咧，好多網友咧喺嗰啲人名上面好混亂嘅喎，因為咧香港嘅譯名同台灣譯 名 又唔同。咁而家咧電影公佈咗出嚟嘅譯名，我講嘅係日本啦嚇。咁、佢原來有啲正式嘅漢字出嚟嘅喎。咁、原來咧一路咧嗰啲嘅譯名啊，即係喺日本原著漫畫啦，佢係用平假名嘅喎，即係佢哋唔係用漢字嘅喎。咁你平假名有時有同音，有時有姓，有時都唔知譯做咩好。佢細個又花名，大個又你明唔明啊？又用翻真名咁。咁你有時真係嗌到亂曬龍。咁不過好嘅地方我就覺得呢套戲咧，佢哋用嗰啲角色咧，即係細路仔同大人咧，因為佢 相似係咪啊？ 佢我又肯定唔係個演員個樣似，佢係個造型，整到你認得翻嘅。即係例如嗰個當期係攣毛咁，個細個嗰個亦都係攣毛啦。咁有時佢影住大嗰個，再影下細嗰個，你覺得真係有幾似嘅喎？即係好多特徵，即係做翻落去咁樣咯。即係大人同細路都加啲特徵落去咯。咁希望大家係認到啲人咁樣嘅。咁樣咧，大家唔好睇少呢啲兒童嗰啲角色喎。原來喺套入邊咧，佢哋都佔咗成半㗎。 哦， 係。係啊，佢 flashback 唔係一陣間㗎。同埋咧，原來咧成件事最後嘅關鍵都係同佢哋嗰暑假裏邊發生嘅事，同埋同一萬國博覽會啊，即係70年嗰個萬國博覽會係好有關係。係啊，咁萬國博覽會裏面嗰個象徵物啦，就係呢個太陽之塔啦。咁原來咧喺呢套戲最尾亦都出現咗喺新宿嗰個，最奇怪就係、是。 哦。 係啊，唔知點解㗎？係 咪唔同樣㗎？ 有啲唔同嘅，加咗朋友啲 logo 類嘅。 哦。Okay、 咁朋友當然就企咗喺呢個塔上面啦，好似啲大機械人片咁咧，企喺個機械人膊頭咁樣，因為同呢個原子力機械人即係建設，即係想入去破壞嗰個原子力機械人嘅駕駛艙喺度對視啊，咁跟住就。大爆炸啦，咁跟住就唔知發生咩事啦。咁點解有個咁巨型嘅太陽之塔亦都會出現喺東京咁啊？呢個都唔知點解啦。嗰個係咪都係佢整出嚟㗎啦？我相信就唔係原裝嗰個嚟嘅。係咯。咁嗱，咁其實咧，講未啊？講唔講下啲其實嗰 啲 人 啲 嗰啲係乜嘢 啊？ 係嘛？ 好啊。 講啲寓意係咪啊 ？OK， 咁好，咁試下講下啦。嗱，咁啊，首先介紹下《二十世紀少年》呢個歌係。是哪裡來的呢？就由一隊叫 T-Rex 的樂隊啦。是。是咯。那個主音就叫做是不是他是叫 雷克斯。 是 Mark Bolan。 Mark Bolan。 是啦是啦是啦。那唱的。那呢就主角啊健次啦，香港亦做健次啦。那其實台灣亦做言之啦。咁原來咧，佢呢個今次電影自己嘅漢字，佢就叫做建議嘅喎。咁總之係 Kenji 啦嚇，個音就 Kenji 啦。OK， 咁原來咧，佢就取材自呢個70年代嘅一個木吉他歌手啊，就叫做遠藤賢司啊。咁、 哦、 所以佢呢個主要就叫遠藤賢司咧，或者遠藤健次咁嘅。OK， 咁其實都係同音嘅個名。OK， 咁另外咧呢、這個嘅 風川月司嘅， 風川月司嗰就冇嘅，冇嗰個冇唔知有咩出處嘅。OK， 咁就另外啦，講個雪露，唔係雪露啊，雪露本身冇問題喎，佢只狗係啦，佢只狗咧就叫做 Blue Free 啊 ，Blue Free 係 啦，咁其實佢日文入面咧，佢哋讀唔正噶嘛，大家知道，咁其實就係 Bruce Lee 啦，係啦，佢成日叫 Bruce Lee 咁樣，咁原來就係李小龍嚟嘅個名係啦，咁咧其實 Blue Free 係咩意思咧？就係稱之三號啊嘛， 即係藍色嘅三號咁 啊。係啦，青之三號，係佢青即係藍啦，喺日文裏邊 ，OK。咁 咁咧，原來當個故事再發展落去嘅時候咧，佢後來就養到呢個青之六號啊。咁大家唔知有冇聽過青之六號係咩嚟？ 卡通片啦、 啊。係啦，就一套講一隻藍色嘅潛艇嘅，一套好舊好舊。 係第一套大量運入 CG。 唔係，原本嗰套係即係六十年代尾啊，嗰陣啲嘢嚟嘅，係係啊。咁當然後我哋比較近代咧，係有套新嘅咧，係好多 CG， 好靚嘅喎。係啊，嗰套就係青之六號啦。咁當然冇關嘅同故事，不過佢玩好多好多啲咁樣嘅。嘅即係名啊，會擺落去呢個故事入面，佢、幾乎殺甩翻曬好多舊嘅卡通咧，同埋一啲嘅可能歌手咁樣嘅， 係啦，歌手多啲，人名 啊。咁至於遠尾咧，原來都係另一個樂團嘅鼓手嚟嘅，嗱呢個我真係唔識啦，呢、這個係咯，嗰、這個名又唔係好同。嗱咁當然咧，另外一個叫做阿門仔咁啦，或者文仔咁啦嚇，阿門咁啦或者嚇。咁原來呢個人個故事入面個名叫子門真明啊。 係 啦，佢其中一個九人之戰士之一啦嚇，咁原來咧佢就係影射呢個唱過呢個蒙面超人嘅歌手子門真人啦，係咯，或者唔止啦，子門真人唱過好多即係卡通歌嘅，因為卡通歌好多啊，佢嗌得好勁嗰只子門真人，係咯，咁原來就係影射翻佢嘅呢個名。OK， 咁除此之外咧，嗰、那個叫做乜鬼嘢話，叫做吉祥啊，香港叫做，咁其實佢係姓街本咧，其實應該譯做，咁原來原本佢個名個音啊。就係同呢個元義經嗰個元啦，姓元啦，係就係一個呢、這個即係嗰啲古代武俠片裏面 古代 現實有嘅嚇歷史人物嚟嘅 ，OK 元義經啦，咁所以佢個花名都叫義經 建立日本 係 新王， 咁所以呢一個嘅吉祥亦都有花名叫義經啊，咁就係咁解啊 ，OK。咁另外阿韓永講過係咪啊？當期其實係點樣叫笨蛋啊？ 一啲 card game 嘅咩通常嘅當期係攞嗰個 card game 嘅當期係咩意思咧？點樣有當期？ 唔係通常嘅當即係抽牌遊戲通常係攞只小丑嚟做嘅，小丑英文咪酷咯， 係咯， 咪笨蛋咯。 哦，原來係咁，OK， 即係同一隻抽牌嘅一啲遊戲有關係。哦，咁就點樣叫當期啊？咁唔係叫小丑？ 唔係嗰個 game 叫唔知咩當期？ 那個 game 叫當期，明白。OK， 好啦，好。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呢集係唔知出咗未喎？佢哋話好似出咗一個 short 嘅，咁就係呢、這個迦南嘅一個另一個女仔 friend 啦，咁就叫做小泉響子啦。咁原來呢個而家係新人嚟㗎，下一集就會。好重要喎、原來呢個角色。咁、原來呢個就影射呢個小泉 今 日 子。 係咁小泉今日子係邊個嚟嘅？ 當年一個好紅嘅女星啦。 係一線啊姐。 係啊。 係啊，大家唔知知唔知。 而家當然阿沈一健啦。之前佢都有套出現過嘅。 水手服機關槍囉。成日同啊即係佢搵啊邊個老豆啊。啊係囉佢主要個老豆囉係囉係囉係囉。全乜鬼嘢話叫做。係囉。嗯，唔係星泉， 阿星泉， 係 ，OK， 係佢成日揾個老豆噶嘛，咁、那、嗰個咪就係阿小泉今日子做嘅咯，咁唔知啊，如果大家唔知道查下啦嚇，好出名好出名啊，即係以前係嗰啲有一集咩摸摸婆啊嗰集噶嘛，係啊， 谷池桃子， 係啊嗰集噶嘛，咁當然呢個係再後少少嘅，咁就係小泉今日子啦 ，OK， 好紅好紅嘅以前，係，咁就差唔多啦，如果講人名嘅話，咁另外咧。頭先講過嗰個嘅、 有啲大機械人嘅， 唔係先頭先講過嗰個國田啊嘛， 係國田， 國田即係嗰個未來嗰個漫畫家啦，咁就係話佢原來個樣啊，就係呢個青年時代嘅手中自從嗰個樣嚟嘅，戴個眼鏡咁樣嘅， 哦， 係啊， 有冇戴翻頂？ 咁就冇坐緊監啊嘛，因為 古仔， 係啊，咁佢個公寓個名咧叫做常盤莊嘅，係啊，即係都有啲似以前佢哋嗰啲咩莊嗰啲咁樣咧，係咯。咁呢啲都全部有啲影射嘅含義啦。OK， 係啦，咁除咗呢、這個呢啲真人嘅名嘅影射之外呢，原來套裏面都有部分係由卡通片或者漫畫裏面出嚟㗎喎。咁就係乜嘢呢？就係呢個澳島博士啦。係咪係咪讀澳島啊？澳島博士。係啦。咁澳島博士唔係澳島教授啦，佢呢度叫做。咁原來就係呢個茶之水工科大學嘅一個機械工程學教授喎。咁你聽下呢啲名字，以為如果你熟舊嘅卡通片會咁熟口面嘅？係咪茶之水咪係阿小飛俠即係Adam，Astro Boy 嗰個大鼻博士囉。係囉。咁另外澳島博士係邊個嚟㗎？原來呢就鐵人28號裏面唔係製造鐵人28 啦。敵人啦。 唔係梗係唔係啦。 即係命聽嗰個鐵人28嗰個。 係啦其實就係即係 叫做而家個博士啦，代替咗金田正太郎個老豆嗰個啦。 都好似金田正太郎呢個名字。 金田正太郎有出現過呢個名字，但係咧就唔係咩人嚟嘅，就第一個死者。係。係奶嘢中咗啲病毒嗰個死者，冇影過樣啊，攤咗地下飆曬血嗰個。嗰個死者叫咩名字？就叫金田正太郎啦。咁原來就原本鐵人二十八號裏面嗰個男主角啦。係佢唔係駕駛嘅，佢係 揸住個， 冇錯啦。咁今次咧呢個最尾出現嗰黑色嘅原子嘅機械咧，亦都係咁嘅喎，佢亦都係遙控嘅喎。 係。 suppose 唔係揸 住兩支 joystick 係嘛？ 我冇去揾個 laptop 改裝嘅，類似係咁嘅。咁同埋咧，原子力機械呢樣嘢亦都係 atom 啦，即係 冇錯，就係小飛俠啦，冇錯啦。其實佢攞咗好多啲元素咧，就擺翻落去玩影射嘅。咁如果大家知道咧，就覺得好玩好多。咁另外咧，如果呢一集咧朋友咧出現嘅時候戴個面具，就係忍者小靈精啦。 哦，係 啦。咁原來咧，另外佢細個嗰陣咧，另外仲有一個細路仔咧，就戴另一個面具嘅喎。因為佢暫時呢一集就見到係戴忍者小靈精嘅，細個都係嘅。但係咧，漫畫你見到有一個成日戴好似超人，有啲似鹹蛋超人啦，有啲人話 七號，係 其實唔係鹹蛋超人嚟㗎嗰個，嗰、那個咧就叫做七色蒙面啊。 係， 哇，好鬼舊嘅黑白片嚟嘅。人造嘅，咁其實佢叫 National Kid 嘅，其實嗰個有個名叫做，咁、 哦、 真係 National 嘅喎，個名字聽就知啦，真係從下投資嘅，係啊係啦，一個電視片集嚟嘅，咁有一個叫特攝超人咁嘅嘢啦，其實一個蒙面人咁啦，你當下，咁、 哦、 係一個咁嘅角色嚟嘅，咁其實中間佢真係玩咗好多呢啲咁嘅舊嘅卡通片啊，咁嘅元素上去啦，咁、如果大家知多啲咧，就會覺得過癮好多嘅，咁韓美有冇咩補充下咧？係，咁我哋哇講咗幾耐都話講好耐啦。咁我哋係咪講唔講？仲有冇二十世紀少年嘅嘢講落去？OK， 咁當中咧有啲少少事件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咁都係未發生嘅喺呢一集。咁就秘密基地，曾經提過有個秘密基地啦。咁原來後來就會發生咧，叫理科室事件啊。咁其實呢一集咧已經影過，就係當期無端端喺學校跳落嚟嗰段，但係佢冇解釋。 跳樓咁啊！ 佢好計嘅二樓。咁嗰度呢原來就係發生咗理科室事件，咁就後來呢你睇第二集就會講返㗎啦，再咁、 哦、 另外仲有一個未提過嘅就係上吊波事件喎，咁就另一個鬼屋喎，所謂係啦。咁另外呢仲有一樣嘢出現咗好緊要，但係呢集你以為唔緊要嘅嘢呢，就係咩呢，就係科學巡邏隊嗰個襟章呀，係 咩？ 咁當然呢一集裏面佢講呢個只係一個玩具啦，就一個紅色膠啤出嚟，好鬼渣嘅，咁要抽獎喎，喺嗰啲即係零食店嗰度，咁但係零食店嗰個婆係盲嘅，一啲視力好差嘅，其實咧佢即係今次而家未發生嘅，但後來咧發生嘅件事竟然去偷啊！ 哦， 係啊，咁但係呢一集未發生嘅，咁呢個原因係對成件事影響係好大嘅喎，咁大家可以睇翻啦。 哦 ，OK， 咁六年級嘅暑假，咁原來成件事嘅關鍵就係發生喺呢度嘅。OK， 同萬國博覽會。OK， 好啦，咁或者我哋講到呢度先啦。如果仲有補充，我哋再補充啦。冇錯，我哋又唔想講太多。電影入面嘅嘢，因為咁變咗啲猜謎遊戲就唔好玩啦。咁大家入場睇下 ，OK。咁不過呢套戲咧，我相信如果唔特別睇過呢套漫畫或者唔中意睇漫畫嘅人咧，可能會嫌到戲唔好睇嘅。OK， 咁大家嗱試下去睇啦。OK， 咁我哋係仲有哇，有冇時間講埋伽利略咧？跟住又有好多好多嘢講喎，死啦！ 可以。 新聞又有一大堆喎，點算咧？ 講 唔講伽利略？ 講伽利略先啦，一 係。其實定係講少少飛咗佢啊？下次再補充啊，因為仲有好多新聞喎。 我講咗嚇，講少少伽利略先啦。 好啦，咁伽利略咧喺10月4號，日本咧就係、是、星期六嚟咧，就會有一套新嘅電影啊，叫容疑者 X 之獻身啊。 哦， 日文咧呢個當然係，咁就呢個即係嫌疑犯 X 啦。係 啦， 係啦， 福川雅治佢哋做啊。 有啲主角喺翻度，呢套電影嚟噶嘛，梗係唔係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咧？原來電視版有一套叫Special 啊，即係春季 Special， 咁冇曬佢哋噶，係啊，福山雅治啊，齊係全部冇出，係講佢嗰個警署嘅其他人啊，係啦，就係、是、呢個背重北警署啊嘛，其他嗰啲好騎呢嗰啲警員啊， 成日坐喺隔離嗰個產平樓裝個 皮仔啊，佢哋竟然破案喎，嗰條佢 係好。 好搞笑， 中咁 系啊，冇錯，仲要係估錯咗，點知估錯咗反而中啫，好搞笑。 個壞人就係阿電車男做， 冇錯冇錯冇錯，大家可以揾翻嚟睇。嗱，當然我哋講呢個係 special 做， 呢 個係 另外， 但係嚟緊嗰套電影啊，未上畫，日本都未上畫㗎。係係啦，咁中間咧就係講一個數學家啦，天才數學家啦，原來就係同阿福山雅治已經係學生時代已經認識嘅喎，咁就佢嘅。叫做 勁敵啦， 勁敵啊，冇錯。咁跟住去鬥智嘅， 咁中間咧講到咧幾個得意嘅嘢嘅喎，其實大家上翻電影網咧有得玩喎，甚至乎整個遊戲。咩一個第一個叫四色問題啊？咁、 哦、 呢個咧就圍繞住成套電影嘅一個關鍵嚟嘅。咩四色問題就係唔知紅藍黃綠咁嘅。咁大概咧就係你要排列，咁你可以、那個 game 咧就去玩轉顏色嘅。咁你點咧？你要排到咧冇一個顏色隔離係重複，你先叫做到嘅。即、嗯、係限時追嚟做到。 有少少似我計色。 唔係，佢係要唔同色。 O、okay、K。 你佢就係成塊同一個色嘅，你就要點佢，你就會轉色㗎啦、 哦。 你點下邊嘅色，點下邊第一色。咁總之你每佢亂㗎，佢唔係正方㗎、 哦， 即係亂曬咁樣嘅。咁跟住你要做到咧，每一塊顏色隔離咧都唔可以相同 嘅。玩埋先。 係啊，你可以玩下㗎。呢個當然唔係佢發明嘅，呢個真係一個數學嘅一個謎題嚟㗎。O K。咁另外咧有一個叫 P 唔等於 N P 嘅數式喎。唔好理佢啦 ,ok, 我唔知係乜你識你就係、是、加你略啦 ,ok,ok, 咁就我不同唔係嘅數學啲人可能學過啊 ,ok, 咁另外呢同一日喎即亦都係10月4號星期六晚上呢亦都會上映一個新嘅加你略嘅一個叫做外傳啊係啦咁我唔識讀啦加你略一個圈一個斜洞係讀到 Phi 呢定係讀到呢個 OE 喎我唔識讀啦 唔知 嗱呢、這個標誌咪就係三個五嗰個標誌囉 哦、 可能是讀 file 嘅，即係 phi 嘅讀 file 嘅， 係 file 係啊，係啊，讀 file 嘅。咁加入讀 file 咁啦，當係嚇，即係一個圓圈加一棟咁啦嚇。係。OK， 咁呢個故事就係講咧呢個成個故事嘅原點啊，點樣誕生嘅？咁就三年前嘅大學時代啊。 哦，即係三年前。 係啊。 三年前，咁係咪佢哋做 file？ 嗱，佢哋有出場，但系咧做翻佢哋細個嗰啲係另一啲人嚟嘅。 佢都唔止三年前係讀大學啊。 咁我唔知道啊，我可能 卅年啊，差唔多。 唔知喎、啊，我睇資料佢咁寫啦、啊，可能錯啦，我話 OK。咁總之講翻佢哋係 大 學 年代 係啦。咁最重要嘅就係咧，咁當時係冇呢個嘅阿 柴門杏啦， 柴崎杏就冇嘅，即係內海芬啦嚇角色叫做。 係。 咁原來咧喺原著入邊啊，內海芬咧係未出現嘅喎。 哦，係咩？ 係內海芬唔係導讚出嚟嘅，係有嘅，但係咧， 哦， 因為咧電視劇嗰陣咧，佢哋用嗰個古仔係早期嘅嗰集古仔，係佢嘅早期嗰兩本短篇小説。 哦哦。 嗰時係未有內海芬出現嘅。 哦。 咁、okay、主要嘅角色咧就係由呢個嘅北川一輝啊，即係嗰、那個。好似好有型嗰、那個嗰、那個所謂阿師兄咧，佢同呢個阿福山雅治拍檔去查案嘅，咁咧電視版你就睇唔到啦。其實原本係兩個男人拍檔嘅， 咁、哦、可能改做電視就兩個男人就冇咩 係啦係啦。咁佢叫草剃俊平啦，嗰、那個角色叫做就係嗰個靚仔師兄啦， 草剃 Sir 啦， 係啦係啦，咁就同阿湯川教授一齊查案啦，咁電視版就轉咗係由羅海芬，羅海芬其實一個新人，其實咧就後來嘅新啲嘅。嘅故事先出現嘅，咁而家佢就提早將個角色擺落第一集度，咁咧，咁當然你拍出嚟男女有啲 X file feel 咁樣啦，大家有水溝油咁，呢下又好睇啲，你互相救嚟救去咁啦，係咯，你影兩個男人互相救嚟救去就怪啲， 就 怪 咗 numbers 咁 嘅，咁同埋提下大家咧，嚟緊嘅第四集啊，就會由呢個大口仔啦嚇， 哦， 係係。就演出嗰一集咧，相當好睇嘅。 哦，係。 嗱，今個禮拜日呢集講咩發夢見到咩嗰集咧，就真係冇第一集咁好睇嘅，肯定㗎啦。OK， 係。 係啦，咁你都見到日本嗰邊呼聲最高，覺得最好睇就係第一集同埋第四集嘅，咁大家留意翻啦。OK， 咁其他資料或者講唔曬咁多住啦，可能都係啦。咁當然呢個本身呢個作者叫東野圭吾啦。咁就 係小說嚟嘅， 係小說作者啦。咁其實係攞，即係憑住頭先我講個電影嘅原著小說咧，就攞咗一個直木賞嘅喎。 哦， 係啊，係啊。咁亦都嚟緊啊，有另一套電視劇，亦都係呢個嘅東野圭吾，即係去即係嘅小說係啊改編嘅，係啊。咁叫做《流星之伴》啊。 哦， 咁就係由呢個户田惠梨香啊，同埋 類型啊， 都係查案嘅。咁但係佢奇怪的地方咧，就係講有三兄妹咧，就細細個嗰陣就俾人殺咗父母啦，咁就入咗啲兒童院咁，跟住出翻嚟之後，佢哋靠行騙為生咁嘅。咁佢後屘佢就行騙中就發現咗一個仇人嘅，即係個真面目啦之類啦，咁後來就佢復仇嘅故事之類咁嘅，係啦。 哦，原來如此。 係啦，係啦。咁我相信有啲雜誌上嘅介紹可能錯咗嘅，因為佢哋話係佢哋殺嘅喎。但我諗唔係嘅，因為我睇嗰個係日本原本嗰個介紹嚟嘅 ，OK， 我初睇好 shock 㗎，話係嗰三個細路殺嘅個父母，咁我係咩咩古仔嚟嘅？嗱，應該唔係嘅，應該係佢哋去揾兇手嘅故事嚟嘅。OK。咁另外咧有個新劇咧就係、是、呢、這個藤子 F 不二雄啊， 就係、是、叮當嘅作者。 冇錯啦，點解得嗰個 F 嘅？平時你聽唔係藤子不二雄，原來藤子不二雄嘅分裂成為 F 同埋 A 嘅喎， 括弧 F 圓圈 A。 係啦。咁原來咧，佢哋兩個咧最初咧就合作去即係做呢個叮當啊嗰啲故仔嘅。咁當然最尾而家係即係拆咗檔啦。咁 F 呢個就死咗㗎啦。 係 OK， 我哋呢只 A 咪仲喺度喎，冇錯啦。咁但係出名少咗嗰啲版權啊，即係好多都歸咗 F 呢個藤子不二雄所有啦。係啦，咁今次咧就係佢呢個嘅短片啊，就叫做 Parallel Space 喎。 哦， 咁其實係咩嚟嘅呢？就是、六個單元嚟嘅，咁每一集都有個唔同嘅故仔啦。咁第一集就係講阿長澤正美係一個即係、就是、好似係記者嚟嘅，如果冇記錯。OK， 咁佢就得到一架神奇嘅叫斷直相機啊，斷直攝影機就咩叫斷直？即係就係佢判斷人嘅價值，即係佢影咗嗰人之後咧，佢我咪左上角又唔知顯示佢一個咩原價，跟住右上又唔知顯示個乜嘢，咁我唔記得 exactly 係點啦。咁就總之你影咗人咧，你可以有個價錢咁彈出嚟咁樣嘅。咁佢嘅故事咧，係啦，佢嘅故事就講佢哋揀緊男朋友啊。 哦， 係啊，就講啲咁嘅嘢嘅。咁其實好得意嘅。 其實似奇幻世紀多。 冇錯，就係類似嘅嘢嚟嘅。 多過似佢啲作品喎。 哦，其實佢有啲單元都係一樣係玩呢啲嘢㗎。 因為你一向俾個感覺都 係低靈神啊。咁第一個故事就係呢個斷食攝影機啦，第二個就係時間機器喎。 哦， 係啊。咁第跟住嗰個就係一個叫做本質眼藥水喎，即係你滴咗眼水就會睇到人嘅真相咯。 哦， 其實我諗有啲似豬兜有情人。 哦 ，OK。 係啊係啊，類似咁樣。咁跟住一個就講外星人征服地球。咁當然外星人就係從一個中學女子生啦身上面去睇到底地球係即係值唔值得我哋去征服嘅咧咁。咁、哦、類似咁仲唔止嘅，仲有六個單元。咁中間咧佢探討咧就係呢個嘅。咩話？人類嘅根源慾望啦，地球環境嘅問題啦，同埋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嘅即係一啲嘅即係唔好嘅嘢啊，咁樣嘅。 幾複雜喎、哦？因為 複雜㗎。 一向睇佢啲作品係叮當啊、奇天獵都 係 低年。 係啦，咁佢幾時開始播呢？就10月31號開始啦。咁、就係逢星期五嘅零時零分啊。 哦，又 係 深夜劇嚟嘅。 冇錯啦。 OK。 咁就有好多明星做嘅，咁所以都遲啲啊。如果有咩？網上啊或者碟啊咁大家欣賞下，係啊，因為有呢咁出名長澤正美喎，第一集已經係咯，啊，同埋頭先講嗰套伽利略派係嘛，都有長澤正美做㗎， 都有啊， 都有嘅，係啦，咁就仲有啲乜嘢呢？其實就學長頭先講咗未㗎話 ，Heroes 嗰啲相嗰啲講， 哦 ，Heroes 提咗啦，未第三季就正式喺美國上咗啦， 係 啊。 OK， 咁就做咗兩集咁樣。 做咗兩集。 OK， 我哋快啲補翻 場都幾型㗎，幾個。 我哋睇過。 黑衫。 哦，係啊，係啊，嗰個未來㗎嘛，一開始講係未來，就打㗎喎，佢哋互相唔知點解。 係啊。 唔知點解喎，唔係 咁但係打完一陣，咁又送翻嚟呢度。 阿 Peter 就一樣有刀疤咁啦。 係咯，係。 係咯，係咯，係咯。 咁跟住就賣個關子啦，啲劇情。 OK， 唔緊要話我補貨先 ，OK， 睇完再同大家講。咁另外係做一套咩上咗話？ Terminator 嘅第二季 啊！哦，第二季哦，咦？點啊？ 做咗三集啊？ 有未睇？ 今集會係圍繞去查 Sky 呢條 Sky 咧，係一個好大嘅集團嚟嘅。 哦， 即係佢發已經唔係純政府啊，佢係一個大集團發展嘅，咁都係用翻 Sky 咧個名。咁首先去查佢哋嘅核電廠啊，同埋各種設施，其實就開始做緊嘢啦。Sky 咧，咁起咗 Sky 咧未嘅咧？ 是有個初步的 Skynet 但是未 online 的、 哦、 未完全 online 現在 Skynet 變成是一間公司名來的 是是它未完全 online、哦、所以他們 就圍繞著例如去查它核電廠的設施啊、 嗯、破壞 或者找它其他人啊、嗯、那是啊 嗯哼，咁過去星期一嗰集 Terminator 就已經講到佢哋超越時空啦，就已經去咗我哋嘅2000幾年啦，現代啦，總之我唔記得佢2000幾年啦，即係我哋而家咁咧，你當 即係佢哋見到啲電腦好新奇啊咁之類啊， 係啊，佢覺得好新奇咧，啲電腦咁新嘅，因為佢哋喺90年代飛過嚟㗎嘛， 係啊， 係咯，剝曬光珠咁樣， 當然 好好笑嘅係咯。係囉咁大家冇睇就可惜啲啦可以上網搵返。第一集真係好好睇。 唯一特別啲係點解嗰個女機械人可以自動修復㗎。 哦，佢話佢嗰啲 living tissue 嚟㗎嘛。係 啊。 不過 living 都唔等於可以修復嘛， 人傷 到咁大個大窟窿都會有大拉啦。 而且你睇翻電影版，其實 Anok 都唔。 哦，因為 Anok 咗就要戴翻眼鏡㗎啦。 因為 Anok 個時間短， 係咯。哦，咁 啊係，佢發生喺幾日之間。 咁啊係，咁啊係。 佢呢個時間長，咁你話佢會唔會好翻都唔知。 唔知冇講到啦，起碼。 講到啦，佢呢個應該係生得埋嘅，因為佢你睇後來咧，你睇即係第一輯啊，嗰個 Terminator 原來跟咗佢哋嚟嘅喎，嗰嚟追殺佢哋嗰個，佢後屘都整翻層皮㗎自己。 哦，係。 係啊，係啊，係啊，自己浸啲嘢咁，原來可以自己變翻出嚟。 最 其實唔好理佢啦， 對眼要挖人嘅。 係啊，唔合理嘅，唔合理嘅。係咯，係佢呢個唔同同電影版真係爭好遠，係 咁， 同埋呢套玩機械女友㗎嘛？ 係 係嘛？其實今次 Terminator 同佢玩呢、這個係啦，應該玩郭在容做導演啦，係咯，郭在容做導演啦。OK， 咁朋友啊，絕交係嘛？ 係 係咯。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風雲係咪就做啊？十月唔記得一定一定幾多？咁香港版呢就係、是、由呢個嘅係呀風雲決林峰做呢個暴驚雲配音係啦咁張敬軒做烈風嘅配音咁樣嘅 就唔係大陸版咁謝霆鋒配啦 咁我諗係港版會似啲喎反而因為烈風應該陰柔啲嘅我印象中係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呢呢、這個神之火種啊上個禮拜介紹過一本香港出嘅打外國少女漫畫啦叫咩話 ？Devil Shed 係嘛？嚇嗰本漫畫咧，《神之火種》咧，咁有個畫展喎。 哇！搞畫展添啊？ 係啊，咁其實咧就由而家咧，由而家咧至到10月15號啊，咁啊喺呢個嘅灣仔嘅星街小區啦。 即 係 邊度？ 咁個街又叫永豐街，12到12號啊。咁有間餐廳咧，我唔識讀啊 ，E P O C H 點讀咧？唔識讀 ,ok, 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咁總之 ,10 月15日之前有得睇嘅呢個好靚㗎啲畫畫得 ,ok, 咁大家去睇下 喺邊度畫嗰間餐廳再睇。 嘩又講多次 唔係唔使緊要。 係啦係啦係啦大家 rewind 聽啦 ,ok, 咁喺呢個嘅 ,ok, 另外北斗之拳啊原來呢25周年喎咁佢哋搞咗個乜嘢呢、哦原來咧係安排呢個健次郎啊，同埋呢個尤利亞，即係佢條女啦嚇，結婚喎、 啊。終於結婚啦！ 喺唔係佢真係喺禮堂同佢搞啊。 嚇、 啊！係啊，整咗兩個人咁高等身，同嘅公仔著曬婚紗係啊。咁咧佢就即係同音啦，同日文即係結婚式嘅同音叫結雲式啊。 哦。 係啦係啦，咁啊真係所有啲製作單位啊、武論專啊呢、這個原作者都有出席嘅喎、啊。真係揾咗正式嘅婚禮司儀咁搞咗個即係宴即係呢個儀式咁樣㗎。 咁有冇其他啲人呢其他啲公仔參加 冇公仔得兩個啫。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呢呢、這個三國志大戰啊嗰、那個即係街機卡 game 啦咁原來已經去到呢個 version 嘅 3.10 喎。係啦。咁佢個 subtitle 叫咩呢叫蒼天之龍脈啊。咁有咩新嘢玩啊咪又係咁啊嘛咁唔知嗱我哋介紹下啲卡先首先。咁首先呢呢一集呢就加入咗呢個池上遼一嘅作品落去喎。咁就係呢個叫啊我唔識讀啊咁霸跟住又 law 咁樣 law 係英文嚟㗎 ,L-O-R-D 啊唔係 law 霸。 Okay。 霸 law, 咁呢池上遼一嗰個漫畫啦香港我相信好多人都追緊嘅。咁裏面係玩嘢喎竟然啊劉備呢就係、是、日本人嚟嘅。 喔 係啦。咁仲有趙子龍嘅女人嚟嘅。係啦係啦。咁當然呢啲卡呢亦都會由池上遼一畫返啦。係啦。咁暫時見到劉備同趙雲嗰個卡啦。OK。咁另外仲好搞笑㗎喎佢有元術。咁邊個呢竟然係爆粗 band 有 cosplay 咗呢個元術喎。好好笑啊嗰張。OK。咁大家睇下啦啲新啲嘅嘢嚟嘅。OK， 咁另外呢龍之子啊 ,VS 呢個嘅 Capcom 啦。 係終於有 新角色。有嘅街機有啲新角色啊咁竟然呢就加入埋呢個鴨啦就係、是、之前鴨無線有播過嗰個啦。係啦鴨啦即係有少少玩蒙面超人變身咁嘅但係其實係 CG, 係啦好靚嘅畫得。咁另外呢係咪 Capcom 嗰邊啦相信就係加咗呢個咩話 Lost Planet 喎即係其實咦唔係啩咁另外出個唔係出啲乜嘢喎竟然係呢個機械人 啊即係佢嗰件機動服啊、 哦、 PTX 咩 40A 啊係啊好大火力嘅 ,ok, 不過你點講都 埋得去啊？ 唔係嘅，咁你點講？你點講都唔夠黃金俠㗎啦！我睇過黃金俠嗰個正式對打同阿龍。 啊， 係啊， 點樣對打阿龍係可能 是？冇錯啦，佢即刻將成個畫面 zoom out， 咁然之後阿龍就變咗粒色咁啦，跟住黃金俠就超巨大啦，咁喺度冚佢嘅，黃金俠冚佢喎，跟成個黃金飛撲砸埋佢都有， 冇可能黃金首刀啦。 我嗰段佢冇出黃金首刀，但竟然最尾俾阿龍砸低咗咁，咁啊硬食㗎啦，你點避啫？係咪先？ 係咯、 啊，咁出親嗰啲佢唔係叫龜龜氣功啊，叫咩話？ 波動拳 啊，波動拳係出波動拳仲硬嘅，因為咁冇計嚇。黃金俠係唔避嘅， 點避啊？ 唔係同埋佢係同阿小雙俠一齊打佢嘅。 哦 ，OK。 咁可能夾擊啦，咁佢小雙俠又叫只狗就嚟炒佢咁啦，撞埋佢咁啦，咁啦，咁黃金俠單拖，我唔知黃金俠波死啊。 OK。 可能係咁嘅，可能過關 啲終極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應該係啩？有得俾你使用，你都幾勁喎。係咯，係咯，咁你話 OK？ 唔止喎，仲有啊！除咗呢個街機版之外咧，原來 V 仔啊，亦都有另一個版本喎。 V 仔都有出嚟。 係啊，咁佢加入咗個黑絲大魔王落去啊！ 有冇加美小姐啊？ 可能都有啊，暫時你見黑絲大魔王成日攞個樽出嚟啊，食漢堡包啊咁咯。但係佢唔知知唔知咩叫黑絲大魔王咧？可能。嚇、啊！新啲嘅朋友 都有啱啱先播完，上兩年先播過啊。 哦，講佢個女， 阿嘉美小姐， 但係冇黑絲大魔王嘅係嘛？啊 有 出、哎、有出 校長。 哦，係啦，嗰就黑絲大魔王嘅。但以前嗰出係黑絲大魔王做主角嘅，好笑好多嘅。係。最中意食漢堡包嘛。 係咯。 係咯，又最怕計數啊嘛。係。係搞笑 叮當咁越幫越忙啦、 啊。我記得嗰時咧，第一次播高達就係播完黑絲大魔王，跟住就做高達嘅。我記得係。是啊，嗰時係噶，無線即係挨晚嗰陣啊 都係譚炳文配音嘅。 黑絲大魔王。 係。 哦，黑絲大魔王係譚炳文嚟。OK， 好，咁呢個 game 裏邊即係都睇下啦，都幾得意嘅。係啦，咁就OK， 就喺嗰兩套日劇講咗。係，係，咁另外咧，今個禮拜當然就出咗呢個超級機械人大戰二 set 啊。 係。 係啦，咁係咪有冇見過咧？係咪？ 最大印象個大士巴拿啦。 哦，你講個原創機械人揸住個大士巴拿係嘛？即係有啲有少勇者王揸住個錘咁啦。嗰個角色好嘢喎，竟然今次係有回復能力嘅喎。 唔使靠大天牛。 係啦，今次嗰個角色可以修理兼夾係戰鬥嘅，咁就可能都幾得意。因為今次佢哋玩咗好多咧簡易化咗嘅嘢嘅，即係亦都唔會咁多咁多角色你揀啦，就係、是、你揀男定揀女算啦。 哦。 咁男咧本身就係超級系。咁女就係真實係就係咁咯，咁就簡單啲咯。咁同埋咧，今次嗰啲組隊亦都有啲特別啲方法啦，咁就唔需要計嗰啲分數嘅，即係變咗你中意同邊個組埋一齊， 係 啦，你係啦冇啦，你將三個最強嘅機械人組埋一齊都得嘅，唔係一定要撈啲弱。以前計分就要計翻噶嘛。 不過好似新嗰啲， 仲有咧，佢有三個 formation 咧隨時轉嘅喎，打緊嘅都轉得，係你個 turn 嗰陣就轉得。 今次有咩角色登場啊？ 哦。好，咁同大家數下啦。嗱，因為今集時間可能唔夠啊，我哋或者之後咧就同大家逐一或者講翻啲角色嘅係咩嚟啦。因為有啲角色可能大家唔識嘅，我哋就算而家就咁叫講下算啦嚇，係一個 list 咁樣啦。OK， 咁首先有呢個 Overman 啦，咁或者形容一下就係嗰個白色好似美水同人個頭有啲一條條應該叫頭髮嘅嘢，咁其實有做過嘅， 有做過 係啦 ，Overman。OK， 咁下次再解釋俾大家聽啦。咁另外咧有呢個 Big O 啊 ，Big O 咧就係係啦，就仲要係兩個獅神。都有嘅，不過就一個黑色嘅大機械人啦， 類似鐵甲人咁上下。 冇錯啦，但係就盾呢隻手好巨型嘅。OK， 咁當然啦，無敵超人同無敵鋼人就繼續有啦，即係泰坦三同埋呢個嘅咩嗰個叫咩話？珍寶三，冇錯啦，係啦。咁另外咧戰鬥機動啦，即係藍色嗰個會變架車嗰個啦。咁當然有二色高達啦，即係二色高達呢個好似係唔知係電影版嘅，我記得好似係。 哦。 即可能啲畫面啊，有時佢即係一腳。風雷電嗰下嗰啲咧，我見佢有翻嘅，咁玩電影版 feel 嘅、就唔係卡通版嗰、那個，即係唔係電視版舊嘅。咁另外有即係馬莎之反擊啦，亦都繼續一定啦，咁你冇嚟冇阿寶馬莎啦，係咪？好，咁跟住 Gundam X 啦 ，Turn A Gundam 啦 ，OK， 已經例牌㗎啦。 Gundam Seed Destiny 喎，有 OK。咁當然亦都繼續有萬能俠一號咧、二號咧，同埋呢個嘅巨靈神啦，嚇呢啲即鐵腳嚟嘅，走唔甩。OK， 咁另外有呢、這個三一就 G 啊，就唔係舊嘅。三一 G 即係嘅 Dragon 嗰代啦嚇 OK。咁仲有乜嘢呢？新加入嘅角色有啲乜嘢呢？就是、宇宙大帝啦。 哦，宇宙大帝都有。 嗯、神奇大帝穿咗個窿嗰隻歌啊。係。宇宙大帝啊。咁就另外有創聖嗰個咩水瓶座啊。 好似。 無限權啊嘛，最出名。係啦係啦，嗰、那個啦，即係三架機玩返三一。 類似三一。係 啦係啦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另外呢個交響師就踩滑板。 哦， 踩唔係滑板叫咩？滑浪板啊，應該講係滑浪板。係啦係啦，嗰、那個啦，唔知乜嘢 seven 咁，唔記得咗個名啦，係啦。嗰、那個啦， 超時空世紀， 超時空世紀咧 ，I guess 咧，咁就係原來係超時空要塞嘅，即係一啲後續作品，就故事冇關。咁 但 係 電單車嗰個啊， 唔係，係機械人嚟嘅，都係變三個形態，同《Macross》差唔多。咁人物設計亦都係美術館呈現。咁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嗱，我講埋呢個講啊，咁另外有呢個宇宙戰士咧，原來就係即係個樣好似高達嘅，藍色嘅。 哦， 係啦係啦，另外。最後啦，就是、超重神啊， 是 就是、超重神兩個啦，兩代超重神啦。咁、啊、好啦，咁講翻咧呢一集咧同超時空世紀有極大嘅關係喎，因為今集咧係玩呢、這個交錯嘅次元啊。咁、 哦、 超時空世紀就係、是、一開始咧就係、是、講時空彈一個武器啊爆炸之後咧，就令到成個即平衡即唔同嘅宇宙咧就炒埋一碟。 係。 咁本來有啲即怪嘅外星人咩都出現曬喺地球咁上下嘅，咁呢一個咧，我相信嘅故事都係差唔多係咁樣啦，玩翻呢條橋，即係原本嗱，佢呢個許多故事當以前機人大戰冇發生過嘅喎，係啦，咁佢就講咧，佢哋互相唔相識嘅，即係萬能俠可能係未見過阿珍寶三咁嘅，你明唔明？即係大家自己嘅卡通世界，咁呢度咧就係時空混亂之後咧，就大家出資見面啦，咁亦都合作去對付，即係聯咗手嘅敵人啦，咁同埋有新嘅敵人。 合理少少嘅故事。 你可以咁講啦。OK， 咁詳細咧，或者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逐個回味一下啦。咁因為咧，其實咧，另外仲有一樣出咗街嘅咧，就是、大武士嘅超合金。 係啦。 嗱，但係咧，我暫時見到都盒啦，因為我唔未買，或者唔知買唔買，我唔係隻隻都買。咁我未見到實物嘅我自己 ，OK， 嚇、就係睇個相啊嗰樣嘢啦。咁變形方法咧就完全同電視係唔一樣。嗱，我自己唔係咁中意，我覺得佢啲變形方法就複雜咗，反而 OK。咁但係呢個我哋下一次咧會詳細同大家講翻，係啦，呢、這個大武士原來咧係呢個超力電磁俠同埋 V 型電磁俠嘅細佬嚟㗎喎。大家諗都諗唔到咧，點解會有個咁嘅講法咧？咁樣，咁我哋喺下一集再同大家詳細講下，如果講下呢個超合金咁啦，咁亦都回顧一下一啲可能舊機人其他頭先未能夠同大家解釋到係咩回事啊 ？OK， 好，咁仲有最後一個消息啦，咁講翻俾大家聽咧，咁一年一度嘅呢個玩具清倉啊，係啦，咁就由呢個嘅唔好意思講錯，開倉，清倉嘅講係執笠，佢唔係執笠，我開倉，益下大家咁話喎。咁咧就係9月30號到呢個10月7號啊，係啦，玩具開倉啊，咁咧就係呢個嘅12點到7點啦，咁如果係 weekend 嘅11點先開始嘅，咁咧大家可以打個電話去查詢下嘅話，就22577168嘅，係啦，咦，咁今次咧原來咧每買一次嘢咧仲有10蚊嘅禮券 kickback 嘅喎，咁大家多買就多 kick 啦，係嘛 ？OK， 咁另外啊，原來大家帶細路仔去12歲以下嘅小童咧係有玩具一份嘅喎。大家就去睇下啦，咁係啦，不過大家小心荷包喎，因為去親個 都係 啦， 勁逼人㗎啦。 咁地址大概講俾大家聽啦，係青衣嘅長達路啦，幾難去㗎，其實都 OK。 哦，係啊， 係我去過一次。 印象中好似真係。 14到20號啊，偉力工業大廈 A 座7字樓嘅。OK， 咁我哋之前 promise 嗰啲又未講到啦，全部都又要再褪一褪啦。OK， 咁 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 今日嘅時間 超曬， 一個啱啱啫，啱啱好。OK， 咁大家未睇二十世紀少年嘅朋友，快入場睇啦。咁睇完有咩意見講下俾我哋聽。咁我哋亦都繼續招募我哋嘅 講員啦， 嘉賓主持咁啦。咁大家如果有即係各方面嘅即係。學識 ，OK， 即卡通片， 歡迎加入呢個行列啦。 係啦，冇錯啦，或者呢、這個對呢個 science fiction 啊係有一定嘅認識嘅，或者唔一定喎，對空想科學一啲嘅解釋，我哋都歡迎嘅喎。OK， 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呢個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咁等緊大家嘅來信嘅。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 再見啦，拜拜。